以副理事长基斯·贝内特为团长的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代表团17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同一天，还有金日成金正日基金会员罗伯托·吉拉迪诺及其一行和金日成金正日基金会员托马斯·里希特尔到达了平壤。